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3月7号在首尔的美国使馆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当局举行比侵核战争演习。记者会上，继一些人做发言后，宣读了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、比方本部、海外本部联合声明。